我具体章节我们但是我觉得我们这句话就是话就出来了，神就是神的恩典是让我们能大概意思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能改变自己。 嗯， 我当时因为我觉得这话对我来讲就是说就是我现在的那个经历。 嗯， 我是那种，我想好多人都知道，我是那种特别不能说、不会说、不敢说的人。我原来我上份工作是我那老板，真的就是说，在我那工作单位，我那老板到哪里都是好老板，他真的是好老板，他是能看每一个人，他不是说看某一个，就是看每一个人。即使那样子，有些事情我都不敢跟他说。我老板自己也知道，周围的人也在跟他说，我都不敢跟他说，因为我不敢跟他说，我怕他说我这人是不是多。因为这原因我不敢说，但是我到现在的工作单位是，我老板逼得我必须说，不是我就没法活了，我真的是没法活了，工作压力特别大，工作量还特别多，而且我老板还不负责任，我哎那我老板都是缺点了，就是我必须自己说出去负责，我才能生存下去。 嗯， 但是说，我真的说是很难的，你想我那种情况都不敢说，在这种情况我也说，我真的是反方拉着我，瞪着我。然后说你就去说，真的是这样子的。但是说我知道，因为在说的时候不要在怒气里说，因为怒气里说是神不喜悦。我就当我平静下来，我去跟他说，哎，发现我的心头一声变化好了很多。但是说我就觉得当时那句话的时候，我在想就是说，我们心头一声不好去说的时候，一定不要在怒气里，因为你在怒气里就没有神的同在。 嗯， 你怒气的说的那个结果是你自己要 take 自己的 consequence。 嗯， 你假如不在怒气里有神的同在，神会 care 你的所有东西。 嗯， 这就是我想说的，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影响太大了。 哦，感谢主。 其实 好了， 就是我不知道我是体会的对不对，就是说我今天，我就说今天的感受，我又回来从中国回来嘛，然后我就有一个感动，就是我要把我爸我妈受洗，还有我儿子我女儿，我们五个人建了个群，然后呢就作为一个就说经常去支持扶持发一些那个歌啊什么的，然后呢我又让我妈去给她妹夫传福音，因为她妹在香港很不容易什么的。她还是觉得什么的，然后我说你不要怕，你光讲，我们一起祷告。只要祷告，我以前觉得祷告哈，你那个流泪只是你自己被圣灵 touch。 今天我有新的感觉，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我的祷告，一个是我大伯母，就说也是90岁了，我为大伯母祷，我先是为我阿姨祷告，哎，我为阿姨祷告，我感觉心里很平安。但是我当我祷告到大伯母啊，我就有流眼泪了。我当时一种感觉，这个有流眼泪不是我哭的，绝对不是我哭，我感觉是神在哭。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但我就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因为我大伯母，我那个阿姨她那个她无神论，她什么也不信。但是我一祷告到大伯母的时候，他叫李素琴，在上海嘛，他是信佛的，非常虔诚。我感觉是神在流泪。要不然我无缘无故哭啥呀？我感觉没有什么理由要哭啊。他也过得挺好的，但是我就感觉，我说他已经90岁了，我说神一定要就说在他就说这个年龄哈、怜悯他，怜悯他，在圣灵在他做工，我就哭得不行。我感觉就是他因为信那个哈，我就感觉就是说。哭不一定是就是说神踏起自己，也可能是因为是神自己在哭。不知道对不对，反正我就是这种感觉。 十有八九哈，那个感谢神，十有八九你要一定要向你大伯母传福音，很有可能哈他就会信主。他是被拣选的人。很有意思，我还记得好多年以前，我们那个那时候中区呢还在一个那个小那个就是在 Westview 的教室里聚会，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到那个什么里边，没有进到那个theater 里头。然后呢那谁我知道，那个记得那个叫黄小石，那个就那个叫那个长老黄小石长老，他是那个就若哥教会的，就是在 New Jersey 的若哥教会的长老。 然后呢他也是搞科学方面的，他要来到咱们中区要有一个就说那个讲道。然后呢那个我跟黄冠军我们两个一起那个就是说那时候要把福音朋友拿出来提名祷告，特别有意思。结果我们祷告有一个姐妹的时候，我跟黄冠军我们俩在祷告提一个一个的提名，他提一个我提一个，然后这样祷告的时候，当祷告到有一个姐妹叫黄燕，现在她已经到北区了，就在于洪杰牧师他们的教会里头哈，但当年她是在我们的墓道，当祷告他的时候突然我就开始流眼泪啊，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说哎，然后呢我跟冠军我们俩就说了，然后我冠军我们俩就说看来他要信主了。结果第二天的时候那个黄小石长老讲完了一问说谁愿意相信的时候，他就站起来了。我们当时觉得挺吃惊，认为他在我们中间慕道了一段时间也没有要信的那个我们没感觉到他预备好了要信。然后呢从那儿开始他信了，后来就受洗在咱们教会，后来他到了湾区哈，现在在于洪杰牧师他们的教会啊，所以继续向他传福音，为他的祷告向他传福音，我觉得感谢神。谢谢你们两个的分享。还没有谁有什么分享，有没有？没有，那我们就开始读神的话语，看看今天神要借着他的话语对我们说什么啊。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今天要读的话神的读的是哥罗西书哈，第一章15-20节。今天这个经文真非常的重要啊。那个我们找到了以后我们一起做祷告。哥罗西书第一章15-20节。好，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真的是谢谢你，主啊，这样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也谢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也是默示着圣经的圣灵，今天也来亲自的向我们解开这话语，使我们不是用自己的理解来评论神的话语，乃是能够聆听你的话语，能够仰望你的话语，能够被你打开眼睛看见你话语的奇妙，能够把我们带进这真理，这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主啊，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丰盛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哈利路亚，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渴慕明白你的话语，经历你的话语，主啊，感谢你，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感谢神哈，这一段话语我一读的时候，最近我就想起谁了呢？我就想起向前来了哈。认为呢，最近的话，向前的话，就是对这一类的话语哈，都是那个什么哈啊，就是说进入了，而且呢，那个你一旦进入神的话语，你就会非常的激动，你知道吗？进入了这个话语的时候，我没说他进入全部了，但这一部真理是他过去没看见的或者模糊的，现在看见了，他就欣喜。所以呢，圣经有一句话说，主啊，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使我的喜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这是旧约，我读神的话语，有时候过一段的时候，当他打开我的眼睛让我明白了的时候，然后进入他的话语的时候，你就觉得心中有一个那个喜乐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自由在那个地方，就像瞎子，就像眼睛哈，不让眼睛近视的时候，一段时间了以后，你就有点都习惯了，突然你配上一个好的眼镜，哇，一看哇，这么清楚哈，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现在把这一段读经的时候，先交给向前来带领我们读这一段，好吗？啊，你决定怎么段？15-20节。 15-20节哈。 嗯。 我先读一遍。 嗯。 让树叶读一遍，让 Crystal 读一遍。OK 。我们先至少三个人，至少读上三遍哈。 好。 我得站起来读。爱子，神所爱的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在一切 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住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乐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乐。感谢。 因为万有都是他造的， 十五节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会读吗？ 会。 你要读英文吗？ 对，读英文。 不 读呀。 来，请 吧。可以，那你给他一个英文吧。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阿门。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 阿门。 阿门。 又是为他造。 阿门。 阿门。 他在万有之先。 阿门。 万有也靠他而立。 阿门。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 阿门。 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阿门。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阿门。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阿门。 阿门。 你们 三个人读得好吗？ 耶稣。 阿门。好，现在呢哈，真的是这一段真的是啊，刚才呢问那个谁那个去说青青已经讲了，是讲耶稣，我们都知道了哈，真的是连他听了以后我们都知道讲耶稣，这些年信了耶稣一直到今天，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感受，你真认识他吗？你真知道耶稣是谁吗？ 你要是真知道他的时候哈，那真的是你的生命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来一点一点看他到底是谁哈，到底是谁哈。上次我们讲了说那个说天父是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这是父的计划。我们知道神的本体有三一神哈，只有一位上帝，但是呢却有三个不同的位格，有父有子有圣灵，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那么圣经里头讲到父的时候，那就是在讲父天父。他说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他真的是很奇妙的，这是父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好的计划，不是一个临时的决定，这乃是以后在创世以前父就已经定了。定到我们什么样呢？定到我们这些信的人呢，要什么？要从黑暗的国度被迁到爱子的国度。但是怎么来做呢？谁把这事做成了呢？是爱子，是靠什么呢？靠爱子的宝血。今天啊，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我们就常常觉得说，哦，说是那个神是慈爱的，神是慈爱的，所以呢，你不管做了什么，神都赦免你，没有问题的。你们发发现有点像圣诞老公公一样，把神想成了圣诞老公公一样，有没有说会有这种观念？但是你知道吗，神是慈爱的，是没有问题的，但他绝对不像我们想的那种慈爱，绝对不像我对我孩子的那种慈爱。我对我孩子那种慈爱不是一个信实的慈爱，不是一个公义的慈爱，我常常的时候是犯罪的慈爱。什么意思？常常我跟他说这个事儿这样做了对你不好的时候，我一定会这样处罚你的时候，结果他做完了，我说今天我心情还不错，没关系了。这个说明我是一个什么？这说明我是个有罪的人，这说明我是什么？叫做前后不一。我是好像是有爱了，但是不是在真理中，没有真理中，说话不算数的人是被看不起的，对不对？我们良心中都不尊重这样的人，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天父不是这样的人，我们天父说罪不流血不得赦，那就是必须要流血的，说罪的结公价就是死的时候就必须得死的，说那个人犯了罪以后呢就要与神断绝，就是死了就得死。如果他要说不死的时候，那么时候其实神就是说谎了，神就不是圣洁的，神就不是公义的。所以神在创世以前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就知道人会犯罪，而且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必须要解决，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你知道吗？三位一体中的神，父神定计划，他爱我们，不会丢弃我们，但是呢，子神也是完全的神，百分之百的神，一会儿我们会介绍他自己，就是这位耶稣，他要怎么样呢？他要亲自的流出血，他要爱子的宝血，他要成为人。十字架不光是告诉我们一个信息，说神爱我们，十字架也告诉我们说神是公义的。这个罪的可怕到什么程度，必须要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要亲自成为人，要流出血才能够救赎我们，才能够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才能使我们回到他的那个怀抱里。所以你知道，你知道这件事情多么奇妙的一件事。而且呢，待会儿以后我们还会查到三位一体中只这一点还不够，你知道吗？还得要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当第二位做成了走了的时候，还得要第三位，让我们这些灵性都死了的人还得活过来，能够相信这个，能够知道我们已经被接纳了，能够知道这爱子已经做成了，然后使我们能够什么，就像说那个醒过来，能够去领受这个恩典，真的是奇妙。现在我们今天 focus 在第二点上，就是这爱子到底谁是爱子哈，我们一点来看这个爱子，这是谁的爱子？神的爱子。他也是什么？他是什么？ 100%的神哈。我们先来15节一节一节看，那到底是耶稣谁？客观的真理，待会儿我们再讲怎么来应用它。真理太重要了。如果呢，哈，今天呢这些经文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将来你们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有人说耶稣这个名字说的太多了，但是有人说的耶稣不是圣经中的耶稣。当他说的耶稣不是圣经中的耶稣的时候，你要跟着他走的时候就走岔路了。所以呢，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叫我们得自由，同时是个保护。所以我们一定要信得清清楚楚，要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这样别人来那个来跟你讲的时候说，哦，耶稣只不过是什么，耶稣只不过是个教师，是个伟大的人哈。他说的耶稣不是圣经的耶稣。如果他只说耶稣是一个好的老师，也不是圣经中的说的耶稣。他要说耶稣是神，但是呢耶稣不是人，这不是一个完全的人，真实的人，这个呢也不是圣经中的这个耶稣。还有的人说他是一个人，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但是他不是神，这个也是不是圣经中的耶稣。待会儿我们会一起来看看这个耶稣到底谁。第15节说，爱子是他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被造的以先。所以呢，这句话里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爱子就是耶稣，主耶稣。他第一个是说的他是谁呢？神的像。那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看得见的神，能看得见的像。 Yeah, 我们通常的来说的时候啊，这个非常重要。圣经里用另外的话，圣经的话一定要把它穿起来看。为什么说这个圣经希伯来书也说什么呢？说是主耶稣是什么？主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荣耀所发的光辉。那么我们就说神是个灵，圣经里说神是个灵，所以呢灵大家能不能看得见？所以呢这个世界敬拜上帝，说有神的，拜神的很多，甚至相信有神的人很多，但是你发现各说各的神，谁也不能够说不清楚。但是呢只有圣经里说什么，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达出来。所以呢我们圣经中的这位神哈，圣经里讲的这位神呢不是可以乱说的，认为他什么道成了肉身，看得见摸得着，有像。所以呢那个凡是我们在说神的属性里头，凡是跟耶稣不相符的地方，就是什么，就不是这位神。要不然的话，你说比如说你像我跟向前，我们俩都信上帝哈，比如说我们俩都信上帝了，然后向前说上帝是这样的，啊，我说上帝是那样的，啊，我那我们俩谁对呢？怎么样能知道谁说的对呢？Yeah, 就必须看耶稣，认为耶稣看得见摸得着。有人说那个有人说那个上帝对罪无所谓了，说那个没有关系了，说早都赦免了，说是根本没有地狱之说，说是所有人呢哈都不会，上帝怎么会造一个地狱呢？怎么会有审判呢？没有这回事，上帝最后让大家怎么样都得救。你们说这个对不对？为什么不对？为什么不对？那为什么不对？ 基督徒和义人。 所以呢，你觉得那个不对哈？那你怎么知道的基督徒会得救？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妈妈给我听圣经，还给我，还讲圣 经。哦，他跟你读圣经是吧？所以呢，有神的话在这儿，而且还有什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了。耶稣在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罪可不可怕？罪非常的可怕。罪如果不可怕，耶稣就不用流血。 就不用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所以呢，我们都看到说神本体的真相，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那个表达把神呢表达出来，当时也问了一件事情，你记得吗？有他的门徒也问耶稣，说是主啊，你把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你们听过这句话吗？主耶稣怎么说？Yeah, 主耶稣说你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所以呢，这个就是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所以呢，他是，这也说明了耶稣是什么，耶稣是神在肉身中显现，他是什么，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然后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还有一种说法，你们将来你们读教会历史会发现，有人说耶稣是被造的。你们说耶稣是不是被造的？ 不是 。认为这个地方说是他是首生的，在永恒中的时候，他就已经在那里，他就是神。他就是神，他不是来到这地上了，他才生出来的时候才有，而且不是什么在创造诸世界的以前他被造出来的，不是的。所以呢，耶稣是不是被造的？不是，耶稣是生的。耶稣是什么？当然了，很有意思，父和子，父和子在永恒中的时候，这位神呢就是三位一体的，他们都是什么，有父神，有子神，有圣灵，他们都是百分之百的神。所以呢，大家常常有人说那个有时候很有意思，有时候说那父亲一定会在儿子之前。 嗯， 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想，是吧？我们说对呀，不对呀，应该先有父亲后有儿子，对不对？其实呢，就是在我们时间底下也是同时有的。你想想，向前还没有结婚以前的时候，还没有儿子之前的时候，他是父亲吗？ 不是， 但是他。对呀，然后呢，他成为父亲的那一刻，儿子就在那儿。没有儿子就没有父亲，没有父亲也没有儿子，所以他们是同时的。当然我是用时间里来说这话了，在永恒中根本不是这样，认为呢永恒没有前后，永恒永远是现在。所以父和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同质同尊同荣的，只不过子来到人间有了肉身，所以呢神在肉身显现的时候是把这个不能见到的神，不光是父神，包括子神，他一切的神性都在这地方，在肉身里头显出了。所以你们要知道，有时候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这个人受苦，其实呢是神在受苦，你知道吗？为了罪神在受苦，好像是只有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道成了肉身，实际上这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之间是什么，那个紧密的关系哈，是同时感受一切的，他们是不分离的。所以他叫三一神，不是三位。你看我跟陈培，他受苦我不一定疼痛，我不一定难受，我说不一定，有的时候也难受，但不一定难受。但是这三位一体的神不是这样的，他是三一的，他们总是什么，是一体的，是在一起紧密连的。父是百分之百的神，子是百分之百的神，圣灵也是百分之百的神。所以这个你说这是教义，我跟大家讲这个部分很重要，这地方要走偏了，整个我们的那个救恩就走偏了，而且我们的生活也走偏了。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他就是说什么，就是在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这块走偏了，接着他在圣灵上也走偏了，他说圣灵没有位格，只是一个力量而已。所以呢，你就知道这个整个的它走下来的时候，就实际上把救恩的渠道就切断了。没有圣灵感动我们，没有圣灵对我们讲话，没有圣灵开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认识耶稣的，没有一个人真认识就是说这个救恩的。所以你看这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之间的时候，这个是有顺序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件事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跟我们的救恩。好，我不知道这一块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这句可以了吗？ 我有一个问题，比较幼稚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耶稣这个像，是真是当时耶稣来到人世间那个像吗？ 啊， 你 说画片上的 呀？所谓的画面， 你们说呢？好问题，真的很好的问题啊！ 在哪儿呢？ 哦，在哪儿？ 不是的，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个有一个小女孩，她 他是一个，这不是最近吗？ 可以纠正。 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艺术家，就是画家。 嗯， 他是得到神的恩赐的，比如说他们家里都没有人信神、信基督，都是无神论。但是有一天，他就晚上做梦，梦游去了天国。 嗯，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见到了耶稣。 嗯， 然后回来了以后，他就想画他。 嗯， 他就因为到了梦里醒来，他就老画不出，他就一直想画耶稣。然后呢，后来他画的那个耶稣，他就一直向神祷告，他说我能不能，他要找个模特嘛， 嗯， 要找个最像他在天国看到的那个， 嗯， 然后来做模特。 嗯， 所以呢，他说在几个月以前就有个人敲他家的门，非常高大的那个人，然后他看这个人很像耶稣，就像他在天国看到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想要请这个人来做模特，那个人就一直拒绝，然后他就一直跟神祷告，一直祷告，最后他就，这个人突然就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几个月以后他就好像就答应了他做模特。所以他现在画的那个耶稣像是想起来自述的，他说是他梦中去了天国看见的像，那个耶稣像和我们看到的那个 Bible 上帝之子的那个耶稣完全不一样。 嗯， 就是他们根据那个当时以色列是属于中东的那一个地带的人的特点， 嗯， 他们都是那种黑头发，然后呢眼睛很大，鼻梁骨很高，根据那个特点，他说应该判断他不是像我们现在演的这种黄头发金黄的那种。对，所以他最后画出的那个耶稣像，哎呀，拍价很高的，他一个小时是上万的那种，就是他那个画最后拍出很高的价，他就是全部都是画的圣经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就是情景啊，都是想象画，就是根据圣经里面的情况画出来的。他特别震撼，就是从我是从这个故事里面知道，原来我们的那个耶稣的那个像其实是没有流传的。 嗯， 啊，没有流传的。 你们呢？你们觉得呢？ 他问的什么问题？再问一遍。 就是问的，就是说。现在咱们看的那不是有一些耶稣的画像吗？那些画像是耶稣的真的照片吗？ 那可能不一样，不一定。 呀，那个真的有意思哈！你发现神哈不让我们知道的东西哈，他就不留下任何的，他该留下的就留下，不留下不了。耶稣有没有留下一张画片？完全没有留下来。而且呢，就是说那个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呢，耶稣希不希望我们去看他的画片？不希望，认为他还在，认为他的灵还在，他让我们 focus 在他的灵上，不是 focus 在他的照片上。认为人的照片是死的，人的照片就是一个死的，就是偶像。神要的是什么？神要让我们 focus 在什么地方？ focus 在他的灵上，认为他的灵是活的。所以主耶稣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不去谁就不来呢？圣灵保惠师就不来。他说只等真理的是圣灵来了，要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还有意思的一件事，还有呢，今天就包括他在天上那个小女孩所看到的耶稣的画像，我告诉你，那个东西，那个耶稣在灵里所要变化，你知道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哈，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圣经记的例子，你就知道耶稣在荣耀中的那个形象你是画不下来的。好，我给你举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耶稣复活了以后向谁显现的时候，向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第一个显现的时候，抹大拉玛利亚认不认出他来？哇，你发现抹大拉的玛利亚跟随耶稣那么久了以后，他熟不熟悉耶稣什么样？但是他在坟墓呢，耶稣复活了，他不知道他是谁，直到听到耶稣叫他的名字的时候，那个声音他认出来了。哇，感谢神，我发现灵哈，那个声音呢，我不知道了，这个是我想象的，将来不知道向前在天上的声音是不是还会有一些频率还是跟现在一样， I don't know。 但是我发现声音很有意思哈，耶稣的声音常常被认出来，你发现哈？这是我说复活以后第二件事的时候，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耶稣复活的时候，跟着那个门徒，那个叫做那两个到那个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他跟他们走了那么久。如果你说抹大拉玛利亚是因为那个就是说太悲痛了，所以呢眼也花了哈，再说早晨天还蒙蒙亮没看清楚，那你说那两个门徒跟他走了很久， 那听声音也没听出来， 直到什么呢？直到他去剥饼的时候，哇，他们认出他来了。 后来我就他说的很对，那个听声音也没听出来，这个都有圣灵的工作，他们打开了他的眼睛，神的工作打开了他的眼睛，那一刻他们发现就是他，结果他又不见了。最震撼的是什么呢？是你知道吗，使徒约翰被提到天上去的时候，当他见到在那个什么的时候，在那个在那个拔摩海岛上见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他像死了一样的。你知道那荣耀的耶稣，我告诉你，那还不一定是什么，耶稣把全部的荣耀都显给他看了，那还是什么一部分，他就已经这样，所以耶稣还得要什么给他力量，让他能够站起来。啊，你就想想，我告诉你，耶稣的荣耀跟天使的荣耀能相比吗？天使无法比复活以后的耶稣的荣耀，认为那是创世以前神的荣耀又恢复到，他又开始恢复到原来，被升为至高。但是你知道吗，但以理看到一个天使，一个大能的天使的时候，他就像死了一样，伏在地上都起不来。所以你要知道，那个小女孩只不过是异象中耶稣向她显现。好多人是在异象中，异象是什么意思？不一定看的是本体，是借着圣灵对，使我们能够承受，能够承受得了。所以我说神的本体你不要想要，你要借着圣灵来看他，借着神的道来看他。你千万，还有的人在操练的时候常常脑子中想一副耶稣的话，我告诉你那很危险。认为什么呢？认为那个东西，包尤其是画家画的那个，这个脑子中你的道就死了，你的道就变成了一个偶像了。你知道吗，神的话你可以默想，就像向前大常常默想神的最近这一段话，还有那小青一看说是恩典能叫我改变，哎呀，那就是道啊。然后这个就叫什么，你可以天天默想，你越默想你的心思意念就变化，那是活的。但是你要想一个图像你就死了。所以这魔鬼常常是装着，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呢，那东正教里头常常就走偏了，你去东正教里头，他们常常还有罗马天主教，他们罗马天主教里头让你去什么摸那些圣人的遗物啊，然后呢去那个去看圣人的照片啊，去领受圣，都是死的，不会帮助你越来越爱耶稣，不会帮助你越来越脱离罪，不会帮助你越来越了解神认识他。所以你要知道什么，神给两样给我们，一个是什么，神的话语。他说就神说那个圣经里说，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你知道吗？那个叫 meditation， 思想神的话，反反复复的用那话来祷告。这个呢，他就说，这人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这人是有福的。所以呢，你这个默想神的话，说神呐、啊，解开你的话，朝思默想，所以你这叫心思意念就改变了哈。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圣灵，哈，他说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边，是保惠师住在我们里边，又在外面，他是默示圣经的，又是教导我们圣经，他来是要带领我们进入基督的真理。所以你要怎么样，常常在圣灵里头敬拜耶稣，尊崇耶稣，然后呢圣灵就会充满你，然后呢渴慕，然后祷告，你知道吗，真理的圣灵进来的时候，你的眼睛哈就会被打开，就是从光中得见真光，是活的。你发现神给我们的都是什么，活的，都是活，就连神的话，同样的话都是活的。所以呢，问题非常好。凡是把你定到死的那个东西，给你个公式，比如说我今天教你们，认识神的公式一二三四五，我跟你讲，那就死了，那就死了。我是不能，没有什么那个，没有什么那个神赐下来的是最好的，包括讲道，教过讲道听是可以听的，但是要慎思明辨，都要在圣经里头，你知道吗？都要借着圣经来看，哈。然后呢，听的时候呢，也在圣灵里听，要告诉神说，神呐、啊，亲自的喂养我，你知道吗？这个东西的说，圣灵，真理的圣灵，你要知道，他来了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真的是奇妙。所以神的灵跟他的话是对齐的。所以你看刚才这个，谢谢那个建东，我不知道还没有别人有什么问题，这都是非常棒的问题。东正教呢，你去哈、啊，他们有很多就画了很多像，然后他们就看着像。默想的像，我跟你讲，默想的像不是的，默想画，他搞错了。如果要不然的话，耶稣就自己给自己画个画像，然后留下来，那不岂不是更省事儿？我不知道大家还没有这句话厉害没有了。所以呢，我现在知道耶稣是什么，神本体的真相。然后呢，他就是神，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对，你知道吗？其他的都是那个偶像，他都死的。其他的那个宗教很多东西，他都给你个死的东西，或者给你一套公式，或者给你个咒语，你天天就念这个咒语就行了。认为邪灵，他不需要你思考，他要控制你，嗯，好吗？好。 我这，嗯，对不起，嗯，这个像哈，他这个像呢，指的不是说是静态的一个像， 嗯， 包括说他说的话，做事的方式。他的温柔，他的谦卑，甚至 什么问题？ 那谁啊？ 你爸爸 ？Where's your dad? Where is your daddy? Well, my dad is. But where is my fifth kid? Like the other kid. Oh, okay. 问过什 么？ 啊。 这个像哈，就包括耶稣，他主要不是说他长得什么样哈，说他做的事、说的话，就是包括他怎么死的，包括他怎么复活的。 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 描写神， 阿门。 神就是说你能看见他这个 physical 的做的一切的，通过这一个人，你能看到，这就是说这神像是这样子。不是一个照片，你甚至说也不是个三维的立体迁入长什么样，还不能讲。主要是他是怎么生活的，他怎么教导的，怎么做事，他怎么死的，怎么复活的，这个事情把神表达出来。 Amen。他是一个生命， 生命， 他是一个生命，这个又回到创世纪了，特别好的，他这个解释哈，就是澄清，那个咱们看的照片，人的照片都是死的，对不对？但是耶稣是活的，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他说的话就是神说的话，他做的事儿就是神要做的事儿，然后呢，他整个都是活的，所以呢，在创世纪里，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呢，今天呢，亚当是照神的形象和夏娃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亚当所做的一切的时候都把神在物质界表达出来，而那耶稣不是造的，耶稣是神直接进了肉身之中，然后借着这个肉身把他自己表达出来。其实呢，比最初造的那一个更加的是什么？不一样。所以耶稣跟亚当是不一样，还认为亚当是什么？亚当是神造了，然后呢造成的那个，而那耶稣是什么？是道成肉身，是神在肉身中显现，还是不完全一样？嗯，感谢神，谢谢向前。所以你不要把它想成了耶稣多高多矮多胖多瘦，那不重要啊，那不叫什么神本体的真相，而是耶稣所他的生命的表达。阿门，感谢神。 挺好的，因为有就是家里的人不是基督徒的。就奇怪，他说那个天主教跟那个你信的基督教有什么区别？有的时候讲不出来，哎，这个就一下子就讲得很清楚了。 呀， 对，这个 是， 他那个都是造的偶像。 也不全是哈，天主教非常复杂，天主教跟基督教它原来是一个根上出来的，没有天主教基督教之分。马丁路德为什么要改教呢？记住了，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读圣经，就是今天所谓的基督教教会，你不要认为他说我是基督教教会你就一定进去了就都对，他不一定天主教的教会里头就都错，但是呢，你一定要用圣经来衡量。天主教为什么马丁路德要改教呢？认为天主教里边把圣经开始改变，往里头加一些人的东西，这个东西一加进去以后就产生。举个例子来讲，第一个他讲的是说什么？玛利亚，他要抬高玛利亚，他说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呢，所以玛利亚应该是有特殊的位置，所以就叫什么？就向玛利亚祷告。你看走歪了吧？圣经里说只有一个宗保，天上地上地下没有赐下别个名可以靠着得救，从来不许向人祷告，祷告是跟神说话的。然后第二件事呢，包括这个他们也有一定的偏差，他们认罪呢要向神父认罪。圣经告诉我们认罪要向神父认罪了吗？我们只向一位神来认罪，圣经没教导我们要向人去认罪啊。当然我们得罪人了要向人道歉哈，但是呢那是向神认罪，赦罪在神那儿，神父没有权利赦罪的。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 等等，还有那个婴儿洗礼，圣经从来没有说一个人出生就能够自别人给做主就成基督徒了的。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千万不要把觉志受洗当做你是那个就是基督徒的标志。我告诉你，那外在的标志都不是，你得没得耶稣的生命，那个是标志。你有没有改变？你知道基督徒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你心改变了吗？你的性情改变了吗？你要查问你自己，你有没有新生命在里头。我不是说你一下就变成完美了，我是说你有没有新生命，你有没有改变，你的有没有，这个是非常，这个叫重生。你知道什么叫重生吗？重生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是一个新造的人呢、啊。你里边开始有个新的生命，耶稣的生命进到你，一定要用活的来查验。不是说我觉知了所以我就得救了，我就说 no， 那不是，还要查验你里头有新生命了没有，你里头有的重生了没有啊，然后那个你有改变没有啊，对这位神跟这位神有交通没有，你都得自己查，不要去查问别人。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说我都外在的仪式不能够什么代替里边的生命。所以你知道吗，今天的时候也是，今天的时候大家也出省事，我也是带人觉知的话，我也是带人好多人觉知过，但是呢我能真的是你看他重生的真信的真进去了信的，你就会发现他生命就开始变化。但是你也看到有一些就跟他那个没有任何变化，所以呢那就是说什么，他还不认识，还得要继续的领受啊。所以呢这一件事情是生命，我们大家记住了，这个叫生命。你里边有了个新的生命，那会是不一样的。好，我这样，所以呢，天主教里头的时候呢，还有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也一定要看圣经，一定要对圣经。比如说，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听到也好，做任何都要慎思明辨。所以你要不读圣经，你怎么知道我讲的对不对？你看我们在一句句在读经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实际上来说，现在是道成肉身了，神你看不见，现在你看到耶稣就看见神了。你不要再要求出另外一个神，没有，就这一个，就这样，他们是一体的。耶稣就什么，看见了耶稣就看见了看不见的神，你看是不是，他是什么，所以他里边是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啊。然后呢接着他，有人说耶稣是被造的，是首先被造，错，认为这个地方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前，还没有创造以前，他就什么，他就在那里，所以他就是神。所以这个说的是不是清清楚楚啊？是吗？好，感谢神。然后咱们再看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啊！你看到耶稣的尊荣没有？如果你要没看到，你看到这十六节讲的是什么呢？讲他是创造的主。有人说创造是父做的，子没有哈，也不，这个是什么，父跟子一起做的，父借着子做的，子也是什么，创造，是不是，是不是创造的主，他是创造，认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他接着又详细解释万有，嗯，对不起， 对，就那个三位一下，救赎是不是也是父和子一起做的，还是子中的， 救赎不一样，因为救赎的时候父子圣灵都参与了，但是是子亲自执行，因为子有身体，有身体，有一个人的身体， 是子 流出宝血，神里头没有血，子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 那父和子是同时有的是吧，是， 对对对对，刚才我们说了，这在永恒中父和子是同时的，没有先后的，就是人间呢也是同时的。你成为父亲的那一天啊，你不是一出生就是父亲的。当你有了儿子那一天，你才是父亲，你知道吗？父和子是同时有的。我说人间，当然了，我们不能用人间来衡量永恒，永恒没有先后，永恒是一个真的，它时间是永恒里造出来的。所以我们的思维常常有人问说啊，你是谁生的？你说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是谁生你？爸爸，然后追一直追到亚当和夏娃，亚当夏娃是谁造的？上帝造。那上帝是谁造的？这观念都是一个时间里头的一个观念，在永恒中没有这样，永恒就是时间的， 创造者，所以呢在永恒里不像时间这么运行，所以圣经叫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今天还在时间里走的时候，永恒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从头看到尾了，你知道吗？上帝，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真的是永不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阿爸父已经把结尾都看完了，小青，主已经，我们的阿爸父已经看到你的结局了，虽然你还不知道，没到，真的在永恒中，我们的结局不是神把你做成个机器人，而是他知道，全部都知道，所以奇妙。我就觉得真的一想到这些就生敬畏之心，你知道吗？同时又有安全感，因为知道我们的父必能保守我们。你看这个喜乐，然后他接着又详细的解说，有人呢很羡慕天使，很想多看两个天使。哇，跟你讲，看耶稣，天使是上帝造的，你看他说耶稣都是靠他造的。你看天上的是什么？众天使天君，无论是最尊贵的天使还是最不起眼的天使，那个都是谁造的？都是上帝。然后地上的也多了，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你看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实际上就是告诉我，凡是什么都是他造的，就万有都是他造的，包括天上的地上的。然后呢接着还有什么为他造的。我就觉得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也常常有一种自我为中心，我们常常就说神啊，你为我做这儿，为我做那儿，你知道吗？这个其实观念是不对的，这个观念应该是说，主啊，你要让我做啥？认为我是你宝血买来的，你是我的主，我最初的时候人被造是什么？是为神呢。神有个定义，他给大家还记得吗？人被造，神给我们赋予的 function， 赋予的两个重要的使命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 管理 哈，还有呢，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哈。你看两个使命，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呢，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管理全地。你发现两个使命。今天到今天了以后呢，人失败了，管理没管理好，把魔鬼请进来了，然后呢把婚姻也搞得乱七八糟的。但是呢神呢现在重造，耶稣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爱子的宝血，他这地方叫做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是耶稣用宝血重价买来的，买来了干嘛？归给谁？归给耶稣，归给神。那么请问说，我们得救了以后是问说，天天说神啊，你给我做这个，给我做那个，这个没做了我生气，那个没做了我生气，这合理吗？还是说我们应该说，主啊，我是得救的人，你到底在我身上的计划是什么？你到底要让我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的来表达你，来代表你？因为你就是光，我现在里边也有光，我这个光要照在人面前，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你不改变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因为圣经里说神召我们来，然后呢就预定我们要什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各个神就要在我们身上动工了，你知道吗？当我们一信了以后，神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圣经用另外一个比喻，我们就是什么，我们是为耶稣造的，我们也是又被耶稣买来的，归给耶稣，归给神的。那神在我们身上有使命的，就是要让你更像耶稣，所以他就会动用各样的环境，动用各样的那个方法，从你里边爱你，感动你，然后呢用让你知道你得救的确据，让你知道多么被保爱，同时呢用环境来塑造你那些，就像保罗说的，我是什么致死肉体的恶行。你必须要知道，你信了主以后哈，是要打一场仗，要跟过去的老自己要打仗，要开仗，而不是什么。今天有一种，你发现今天我告诉大家，我们常常走偏了路，今天也常常都深度医治。哎呀，那个 Steve 啊，你很难过是不是？哇，你虽然这话真理不对哈，你犯了这个罪，但是你也很难过，所以我们要医治你。哦，你爸爸也犯了错，所以呢，我们也要医治你爸爸，在你身上给你。我看不到圣经说这话，圣经说要治死他，旧去的过去的 Steve 已经死了，所以你今天当你听见真理愤怒的时候，你要说该死。而不是说神啊，说的温柔点，改一改。No， 不能改变的，是谁要改变？是我改变，不是神的道要改变。神说丈夫要爱妻子，你是基督徒吗？你就不要在那说，哎呀我好难过呀，我的妻子不够好啊，所以我不能爱她呀，我怎么能爱她呢？我爱她我难受啊。对不起，该死。为什么呢？你那个感觉应该死，致死肉体的恶行，认为爱妻子是上帝所定的。因为上帝造的时候，婚姻的时候是什么？造的时候是美满的。上帝说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你看是不是？所以我们是新造的人。我过去的时候我陈贝在这儿，那我是觉得我这太太不合我心意啊，天天怎么让我这么难受呢？主啊，我那时候没说主，那时候就想改变改变他，改变不了也无可奈何。等到信了主的时候，我就祷告说，主啊，改变改变他，让他合点我的心意，或者更像耶稣一点。你知道这心不是很好吗？他像了耶稣我就舒服了吗？上帝告诉我说 No， 他归给我，由我处理，你要改，你要改变，你要天天祷告，致死你肉体的恶行。你没有爱妻子的心的时候，你就该要什么？这就是老自己，这就是该死的亚当下来的。认为亚当没有这个东西，亚当没有罪，所以亚当一看到妻子的时候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真的挑战弟兄姐妹，我跟你讲，婚姻没有秘诀，婚姻就是什么？婚姻上帝说就回到起初创造的那样，你必须用耶稣来解决。怎么解决？你做不到，我先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做到，还没有一看到我老婆就像什么，就像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说，哇，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但是我不气馁，耶稣在我里边，我说主啊，给我更多的爱来更新我，所以我的关系就越来越变，我心情就越来他好，当然非常棒了，他越来越像耶稣，真的是，那是他的事儿。但是我也渴望越来越像耶稣，所以这是两码事儿。即使他不像耶稣，我也要更加的要什么，靠向耶稣，这个是各管各的事儿，不能找借口，你知道吗？所以呢，这叫新造的开始。那我再说这个东西，弟兄们，真的你必须要这么做。为什么呢？你要信耶稣吗？你就得要致死肉体的恶行，对不对？我们就这样，我没说什么都要听他的，要听主的，对不对？当然了，主没有让咱们做的事儿，咱们也不去做。即使你太太再让你做，你也不能做。亚当也犯了个错误，你知道吗？亚当呢，本来亚当你知道吗，自己独居的时候没有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知道撒旦一直都在，撒旦是不是一开始都在那儿？那撒旦为什么没有去找他诱惑他呢？我告诉你，因为他发现他没有破绽。然后造完夏娃了以后的时候呢，你知道吗，造完了夏娃以后的时候，撒旦一看机会来临了，然后呢就来诱惑。是谁？圣经也明说谁先犯的罪，是夏娃。那你说有一个问题哈，我也在思考哈，这个问题大家不要当做绝对的哈啊，有时候挺有意思。圣经你要仔细开启，你发现亚当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没犯罪，魔鬼也没办法试探他。结果他一结了婚了以后的时候，那然后呢？结果呢？又撒旦没来试探他，然后他那夏娃吃完了以后拿给他，他就吃了。我告诉你，婚姻中还要繁殖另外一个东西，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太太让你做的事情，如果是违背神的，打死也不做。这个必须的。我后来发现，我也走过那个弯路。我那时候说，哎呀，要爱妻子，好吧，那么就是他说的都尽量妥协吧。然后他那个让我不要做的事儿，明明圣灵感动我去做，我也不做了。他说爱妻子吗？告诉你，爱耶稣，爱妻子是认为爱耶稣的缘故，绝对不能把妻子放在耶稣的前面。但是呢，今天我们常常不是把妻子放在耶稣前面了，而常是什么呢？我们是没有照着神说的那样去做，我们找借口，没有借口。神在那个，你是基督徒吗？这个是神的心意，他说我要塑造你，我要再建造你的婚姻。所以呢，丈夫们，你就得要爱你的妻子。你发现圣经里头对丈夫对妻子的要求没有别的，那这个爱是带有什么真理的爱，是那个哥林多前书13章的那种爱，不是那种爱哈，不是只是感觉上的爱，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醉醉醺醺的，那时候为了女朋友想做该做的不该做的事也做了哈，就为了讨她的欢心，那不是那种，但是是一种什么，在真理里头的爱。但是我跟大家讲，真的是弟兄们要祷告，为自己祷告。反而我是为我自己常常祷告，我就说神呢，这个婚姻一定要合乎你的样式，要荣耀神。认为我被你宝血买了，你是我的主，不是我是你的主。我不是说那个就是说这个顺序一定不能变， 我看那个斯蒂夫已经有点要说话了。 他说那个独居，独居的话不会被魔鬼引诱。保罗也说那个独居的话比那个结婚的话更加，如果有这样的那个恩赐的话更加好。但我觉得神的诫命又是要人生养众多，其实还是婚姻是神的那个一个祝福嘛，所以我也有点 啊。这块呢，这块我没有说独居比独居比那个比结婚好。没有那个，这是 保罗好像说过 的。没有，保罗说的是说那个独身呢，你要选择独身，你有自由，可以结婚，可以不结婚。但是如果你要不结婚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有独身的恩赐。你不能说我不结婚，但是呢，我去犯罪，又淫乱，又搞这，又搞那个的，然后呢，那个放纵肉体的情欲，然后又不结婚。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现在人如果独居的话，反而更容易受引诱吗？ 认为你有罪，这个就是圣经里 亚当的话。你说 亚当没有，亚当不会啊，亚当是完美的，他不会受，不会受。我说亚当的犯罪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之后的事情 啊，人犯了罪以后，今天的人跟亚当不一样了啊。亚当当初的时候是被造，是完全完美的，里头没有罪。今天所有人里头都有罪，都有罪。但是呢，耶稣宝血买完了我们以后呢，又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边呢，然后我们里边又开始有什么了呢？我们又有神的生命，这是一个新造。所以呢，我刚才说我们现在主是谁呢？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一定要留心神的诫命，认为那些诫命都是什么？都是新造的人要走的那个叫做天国的法则啊！千万不要说啊，我信了主都完事了，都没事了。没有，那只是新造的开始哦。所以呢，我圣经里保罗也不断地说，我要什么？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我们里边，我上次咱们也讲到，基督徒里有两个性情，一个性情是什么性情？老我，亚当的性情，就是亚当犯罪以后信了。还有另外一个性情是谁？耶稣的性情。所以我们必须要什么？所以呢，你看保罗都说过，我很苦啊，我真的，我神的诫命要想着致死老我的过程有个过程啊，大家不要想成一蹴而就啊，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苦，但是呢，只要你持守的时候，你一定会得胜，而且你会尝受到自由的喜乐。认为什么了？认为耶稣的能力。你刚才看没看到耶稣是谁呀？是创造万有的那一个，罪的能力有能力，但是比起那个耶稣的能力差远了。那我再说太太，你们可能会说，哎呀，那太太呢，我要见到美好的婚姻，太太要做什么？我告诉你，就一个命令，你新造的人吗？就是什么？ 像耶稣。 爱耶稣。还有呢，具体的在婚姻中他该怎么做呢？爱耶稣的表达是什么呢？圣经里说对太太的吩咐是什么？ 顺服。 顺服你的丈夫。哦、oh, no 没有，但是不是你认为错了，而是要拿出圣经的根据他错了。所以呢，圣经里说要在，其实呢他只有一个例外，当他让你要做的事儿、做的决定违背圣经的时候，违背神的时候，你不要听从，剩下的你就要什么。圣经用了两个词汇来描绘，一个叫顺服你的丈夫，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什么？敬重你的丈夫。一个是态度，一个是行动。哇，我发现叫不叫人死，我告诉你，神的话一定要叫老亚当死。后来我才发现了，你要不照着做，你还觉得我还挺活的啊，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一看到神的话的时候，这个新造必须得把老的钉死他，然后呢新的才出来。所以呢他的话好，后来我就发现婚姻要照着这两个，只要这个夫妻两个都信主了以后，两个人各自都朝向神，一个丈夫就说，主啊，帮助我爱我的妻子，没有爱我的妻子，我不能爱我妻子的时候呢，我不罢休，你一定要把这个恩典给我。然后你就会发现老我就会必须得死，不死你做不出来。所以你就会发现在这个征战之中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下来了。神说当你绝望的时候，当你不能的时候，你发现神的恩典就下来。而且神的恩典特有个过程，你比如说我跟陈贝走过这样一个过程，我都已经2004年的非常的那个时候经历神的爱，耶稣的爱，我就说耶稣真的是这一辈子我就爱你了，为了耶稣我什么都做。 但那时候掺杂还比较多，比如我常常出去了哈，在教会里愿意服侍，我那时候常常搞到半夜才回来，这是陈妹都常常说说干脆你拿铺盖卷到教会住算了哈，这样还省事儿一点哈。我心里头还是有点不服气，我这是爱耶稣啊，我这服侍耶稣，我是干好事儿了哈，所以呢我心里头有点不服气。那他回去说我的时候呢，我知道不能吵，那时候我的认识就是到这个高度，我说爱妻子不能跟他吵架，他说就说吧。然后我心里头就给自己有一个安慰，就说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他一边批评我的时候，我心里就是说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就在心里头念到这个，哎，你别说，一念到这个你就不生气了，而且你还觉得，你知道吗，你还觉得你赚了。你知道吗，这个人的思维非常重要，你要用心造的人的思维，真的不难过。他说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你看你又得更多的赏赐了嘛，对不对，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嘛哈。然后呢这样，结果呢这是最初的状态，我爱妻子，我就是什么领受，就是说别跟他吵架，哎呀，要他说错了也别跟他吵哈，这个就叫这样。结果又过了几年，我还是要认为这个关系还是那个常常发生，让他不愉快，我也难过。但是呢，后来又过了几年的时候，随着我在灵里跟耶稣的越来恩典越多，突然有一天，神又给了我一个看见。他说：“你知道吗？就是说，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服侍别人的时候，这个叫恩典，你知道吗？你出去服侍别人，这个叫恩典，很好。但是呢，你服侍你的太太，是叫义务，叫责任。”如认为你有婚约，如果你不服侍你的太太，你叫犯罪。哦，我就想说完了，还不是唯一受逼迫了，现在还不行了，你知道吗？你要认识神呢，他让你步步得自由。哦，看来我搞错了，我马上就认罪悔改，然后就开始平衡。该出去服侍的时候，原来后来我才发现我有掺杂，认为出去一服侍别人都说，哎呀，润凤你真的棒啊，很感谢我哈。然后等到一回家服侍老婆呢，你要一点是做错了以后的时候呢，还要被批一顿，你知道吗？然后服侍好了也不是这每次都得赏赐，你看人有个狡猾，这就高大的老自己，你知道吗？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然后呢，原来呢就是说，你要不知不觉就愿意往外跑，都打着服侍神的名义，其实里头还有没有服侍神的成分？有，只不过还有掺杂。感谢神，现在比较那什么了一点。所以呢，你要知道哈，你多受的好多苦哈，是那个还不成熟的苦哈。但是你要不受苦，你永远不会改呀。所以我当时的时候也感谢神了，多亏陈佩也是毫不留情哈，这有的时候哈。所以呢，你该不留情的时候，你还是不要留情哈。然后呢，我就说，那其实后来我发现，婚姻要想咱们基督徒建造婚姻，不要太多的法则。不要去看那么多的参加这个方法那个方法，我告诉你，人的方法都逃避不了神的道，人的方法不能让老我死，只有神的道能叫老我死。你发没发现神的道就多简单，说丈夫就要什么爱妻子。我跟你讲，你不要装啊！这丈夫常常很委屈啊，我以前也这样，说我没做错啥事儿啊，我老婆这也挣钱给家里嘛，我也没做什么犯罪的事儿，我在家里还勤劳的什么活都干了呢。不，神说你爱不爱他？后来我就发现这话真的堵住心里头，认为你有的时候就谈恋爱的时候常常还感受，现在回到家里真的是常常就是进是。minimum 的那种就是最低程度的一个，也没有那种哈特意的关心他，体会他到底你怎么样啊，真的连那个问都懒得了解了，你知道吗？这个就叫不爱，这个就是问题所在，这个就得祷告，只有神能更新哈，这个就叫爱哈。你不要说哎呀怎么样，对不起，这个就是这样。还有那个妻子说我多能干呢，我都比你们聪明，比我丈夫还聪明，这家全靠我了。对，好，可以，但是对不起，你还是得做两件事，一个是敬重你的丈夫，这是态度，第二个叫什么，顺服啊。你说他常常出错让他负责，神会对付他，神让神负责。你不要跟他俩去吵，除非他让你做的事儿，说你别去教会，别去敬拜神啊，不去教会都不能一概而论。你有的人就想逃避家里的事儿，然后就跑教会待着去，也有这种现象哈，你知道吗？所以呢，都得要看着平衡的来。要说主啊，你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一定要顺服。除非他让你做，不要信主，让你做的说违背神的去撒谎去做。你发现你丈夫让你做这种事儿的时候多不多？ 不多，剩下的都是什么？家里这个钱怎么用啊？买不买这个东西？你干嘛非要去承担那个去呢？那个东西不是让你丈夫承担，他做错了，做错了，你把你意见说完，做错了，最后他得收场吗？神会去对付他吗？几次他就老实了。我跟你讲，真的这真的你让神对付他几次，他一出丑了就老实了。我原来的时候也是，我在家里的时候，我本来是在搜集信息上是最弱的一个，但是我过去特别不放心，你知道吗？我就是每次出去旅行哈，我都要搞好久啊。陈妹说我就搞了，不行，我都要是一点点去对呀、啊，搞了几个，临走之前的时候都精疲力竭了，然后呢，那还常常出错。结果呢，现在的时候陈贝做的事做得好好的，甚至我出去的时候每个旅馆到哪儿出租车都给我弄好了，然后我直接就去到那儿就办完了。哇，那个心情的舒畅哈。那过去必须得要让我吃点苦头了嘛，吃了几次苦头了以后也出了那个什么，就发现你就信任他了，你知道就不能，但是你必须给他机会，要让他失败。神能保守，真的，你看吧，比起不和来讲来的话，那些争吵，那些不是为了真理式的争吵，反而呢真的伤害很大。你发现这就是我们被招式，我只用这个来例子，我们被招式干嘛？我们是被招式来行神的道的，我们是要什么？不是来跟让耶稣来让我的老自己越来越大，我跟他什么内在的医治，越挖老自己越大，然后今天啊给你祷告啊，体贴你啊，然后高大老自己越说，耶稣今天伺候我还不错，明天就不行了，伺候的我不够好。我跟你讲，那个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就是说，老我是什么？要什么？死，与耶稣同定十字架。所以今天呢，大家最说的常常说那个，哎呀，你比如说我跟那个斯蒂夫在一起，斯蒂夫这事儿做错了，我一说神的话不是这样，你要爱你妻子，不能这样做。然后斯蒂夫伤了我的心了，他使我跌倒了，我再也不去教会了。就对我说，你做的对，没关系了，你好苦啊，真的求耶稣安慰你吧。我告诉你，这叫害死人了。这不叫基督教的，这不叫先知。先知要做什么？安慰、造就、劝勉。安慰、造就、劝勉，你知道吗？不是要什么偏离神的道，就是这样。爱你的妻子，凡是做榜样，凡是遮盖他，在他的面前求耶稣给我们能力，让他们觉得我们是什么，身上满有耶稣的荣美，对不对？这就是说，这个地方讲到说是什么？这个地方讲到说，我们是什么？为他造的，我们是新造的人，是为谁造的？为耶稣造的。所以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是不是耶稣的主？ 不是。 所以呢，常常我们生气了，耶稣把这事儿也没给我办，那事儿也没有办，这种思维都是什么？都是错误的，真的是错误的。而是说，主啊，我今天该如何为你活？主啊，今天我该做什么？你要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耶稣把各样的荣美都加在你的身上，你没求的都给你了。圣经里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剩下的全加给你。后来我最近呢，又在这话上又有新的。什么叫神的义？大家说什么是神的义？致死自己是神的义吗？咱跟刚才的不用分开，咱们大家回头卡考一下圣经。圣经说神的义是什么？大家再想想，谁 是做盐做光？ 做盐做光，做盐做光，那还不是神的义。后来我看到了，他这两个部分，你看他说马太福音说，他说你咱们生活中在世上有各样的需要，有没有？像小青工作中有需要，我有没有需要？我有。最近还有两个房子在市场没卖掉，我有没有需要？有，得卖掉了，没卖掉了。最后的时候，那服务不到位，对不对？你那 project 也要丢了哈，你得不得做好？还有呢，你咱们身体上有需要，孩子也有需要，老公也有需要，然后妻子也需要，对不对？这需要挺多的。是不是？那个圣经里说，你抓住一个东西，你不用天天说给我搬这个，给我搬那个。他说你不要这样做，那些事我都知道你需要。他说你要做什么？这是马太福音的。他说什么？他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我就想说，咱们先看，看来你们都对神的国感兴趣。神的国，先说神的国的部分。他说做盐做光，是不是神的国的部分？还有呢，刚才还有谁说了一个什么啊？对，致死自己是不是神的国的一部分？还有呢，神的国还有什么？ 能 荣神一人，都是神的国哈。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那个荣耀神的婚姻是不是神的国？ 是 啊，荣耀神的那个职场生活是不是神的国？你发现神的国特有意思，神的国呢就在耶稣在登山宝训，大家还记得吗？登山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然后温柔的人有福了，然后呢是什么？必得地土，然后呢说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我告诉你，那个是天国的宪章，就是天国的宪法。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就是求这个，求神让我们做的事，致死劳我，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就叫神的国。国家有法律嘛，你得遵守法律嘛。但神的义很有意思，神的义是什么？ 是耶稣。 嗨，他说的对了，只有一个是神的义，就是耶稣啊。实际上来说，那个后来我才明白了，就是天天灵修，吃喝耶稣啊。认为你要不吃喝耶稣，不被圣灵充满，你神的国行不出来嘛。你既要行神的国，要遵守宪法，遵守法律，第二点你还得吃饭嘛。所以你要求吃饭，你要天天灵修，就像你那样看到了说那句话出来说，说是哇，说是恩典叫我改变，哇，你就是这就叫吃进去了嘛。然后你一看到那神的话中说，耶稣说我怎么样，我没留下任何好处不给你，这都是还有跟耶稣交流。你知道祷告和你祈求不一样的，圣经里常常把祈求分出来，祷告是跟神交流，是吃饭的，让耶稣的生命流进我的里边，不断的充满我。圣经里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这就叫求神的义。 那我们早晨的清理金刚炉， 对，那就是求神的义啊，充满我们哈，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吗？那个是叫求神的义。然后接着出门了，他就向他去给他的为他的大伯母祷告，为他的姨祷告，这个就叫什么？神的国，神的国了，去救人。救国也救人也是神的国的一个事儿啊。认为是圣经里说什么？圣经里说那个叫做那个主耶稣也说，说是那个就是说爱人如己嘛。你都得救了，还有一些人还在水深火热中，你不救他吗？所以呢，这个就叫传福音，去为他祷告，去爱他。你发现神的国，神的义。如果我们每一天都瞄着这个做，我跟你讲，剩下你的事儿，耶稣说我照顾。不是吃饭吗？没关系。不是工作吗？没关系。他说一天的难处一天担，我每天都给你照顾到。你发现特别有意思。所以他说有一些祷告你不用求来求去的，他说那些事我都知道，马太福音说的清楚，他说我都知道，是不是？你没开口以前我就知道，剩下的就照什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发现，我发现好平衡啊。你要不是吃喝足了的时候天天求神的国，今天有两个错。有人天天说登山宝训你要做，你要去爱人，你要去为主做工，我告诉你最后都饿成这样了，都瘦的就像一根杆了，连站都站不住了，还求神的国，神的成了奴隶了。他们很平衡，你一定要求神的国，接着你也要求神的义，你要吃喝耶稣。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连在我上面呢。然后你就发现圣灵的果子就结出来了，然后你就去求神的国就做出来，这两个是平衡的。后来我就发现神的国，你神国的宪章你不能违背它，违背它就是活在老我里头。 那就是说我不用祈求，总是祈求就是一件事，总是就是祷告，是跟祷告是要跟神吃耶稣喝耶稣，是祷告， 对， 要常常祷告， 对， 其实是吃耶稣喝耶稣。 是 要求的话，也先求神的国哈。你的那些东西，我不是说不可以祷告啊，咱们所有的事都可以祷告，但是呢，你得要有，你知道吗？你看小孩子也常来求这个求那个的哈，但实际上没求的时候，聪明的父母都给预备好了。神早都预备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啊。有时候圣经里说，当你要挂虑的时候，你就得求了。你知道吗？圣经里那个教导是非常平衡，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可不可以祈求？可以。那事儿都已经憋在心里头了，都很着急了，觉得神都忘了，我得提醒您的，可不可以祈求？大胆的祈求没有问题。他说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私恩宝座面前，那是对你爸爸讲啊。祈求完了以后，但是要带着感谢，就是祷告祈求感谢，然后呢，神就会把平安赐给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必那个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主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没说不可以祈求哈，但我是说，实际上说最好的祈求就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剩下的加给你了，你都不用求就成了。 好，真的，我自己真的，我真的是这个经历的时候，真的我发现上帝绝对是信实，不信你试试看。好，因为我们是为他，你圣经里说没有打仗，那个要自备粮饷的。当你愿意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然后呢，你知道吗？你当你去花时间在耶稣身上，然后遵从他，圣灵就不断的充满你，让你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节制，你这个人状态就不一样。接着的时候，神国的义你就去行出他来。 我有个问题，你要传福音的时候，万一他有需要，你为他祷告吗？ 哦，那当然为他祷告。这件事儿你知道吗？这个你都是儿女了，一堆那宝贝在那儿，随手扔两个给他。然后呢，我跟你讲，祷告真的得劝非基督徒向耶稣祷告，要不然他找偶像去祷告。跟非基督徒的时候，一定跟说：“试试我的神啊！”你不是有个需要？当然了，他违背神的不要说哈，你就大胆的祝福他，神呐、啊，帮他忙哈、啊，给他一点那个什么。我跟你讲，神 不是说先求他的国。 他还不信主呢，求什么神的国？他还死在罪恶过犯里头，先要跟他说，先活过来，你知道？所以呢，对于外邦人，他是一定要求这些东西的。所以呢，但是呢，你要借着这个，把他指向说有一位神，你可以的。但是他们的得救还必须走到福音里头。你今天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哈，你说啊，有人说，哎呀，我祷告了一下，求了求个工作，耶稣给我，我就信了耶稣。这种信不叫重生的信。这种信了，他下次求一个房子，不是、啊、求了一个工作给了，下一次他求一个房子，主啊，再给我一个房子，他会一直这样下去的。这个就叫他的信就是什么，就主耶稣常常躲着那个叫什么吃饼， 嗯， 这叫吃饼的人。所以你发现是约翰福音，你去读五饼二鱼，完了一帮人要拥立他为王，都信他，但是耶稣怎么办？耶稣哪去了？躲了。耶稣夺走他们了。要是咱们今天的时候，我后来发现咱们的观念不对，今天都是为了拉人呢、啊，连说带拽的，连劝连引诱再骗的，然后说啊入教吧入教吧，受洗吧受洗吧。我发现跟那个不对的，实际上来说的话，那个地方的时候，耶稣躲着这些人，然后还有医治。你发现耶稣的医治在加百农厉不厉害，在那哪儿厉不厉害，在那个哥拉逊厉不厉害，他都是多少人信他。但后来耶稣责备他们，他说：“格拉逊呢？你有祸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些神迹要是行在，索多玛、俄梅拉的时候，不是、啊、行在那个就是推罗、西顿的时候，他们都披麻蒙灰，都已经悔改了。他说你们却不悔改，你知道吗？悔改，什么叫悔改？认耶稣为主。什么叫悔改？就是我真把耶稣当主了，我愿意顺服他。这个你就开始有了。”这个就叫信了。你要是只想利用耶稣为你服务哈，这个还不叫什么，这个不叫信仰。这个你可以求，这个东西耶稣有时候还给的，你知道吗？让那个，但是呢，对不起，不会得生命。只有什么认耶稣基督为主，这个叫悔改。你真的是我的主，生命的主。像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那是我和陈贝一直读不懂的一句那个经文，都我们都受洗完了。就是大家还记得吗？那个彼得呢？那个时候那个去打鱼，打了一晚上什么都没打着，然后最后主耶稣说：“走，去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他说：“主啊，我都整夜劳力都没打着。”他其实心里想：“我是渔夫啊，我的经验多丰富啊，你讲个道还可以，还能这个吗？”然后。但是呢，他说：“好吧，夫子，你吩咐了，给你个面子哈，我就照你说的做了哈。”结果一去一打，一网下去怎么样，都拖不中了，甚至船都要什么，都要沉了。然后呢，这时候你发现彼得怎么做？你们还记得吗？彼得怎么说啊？彼得没有说：“哇，主太棒了，明天我就带着你打鱼，我再开个渔场，然后再批发加零售，发财了。”没有。他马上匍匐下来了，他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吧。”我告诉你，这样的时候他就重生。后来我才发现哈、啊，真的是，如果他心中想的是说，这个天然人呢会想说再来一个。我告诉你，今天我在教会里让我很痛心的一件事情，大家就今天求明天求，求的都是世界上的这些事，都是满足肉体，这个不是不好，不是儿女不可以求，但是他们单单对这个感兴趣，得着了就高兴，得不着了就骂娘。没不一定嘴上真骂娘，心里骂，心里怨，告诉你那没重生。真重生的是说什么呢？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说知道 耶稣是我的主。当然我说儿女你们要有需要一定要找耶稣，不找他找谁呢？但是呢要真有信心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我告诉大家，有时候有些苦处有些环境是神特意安排我们至死劳我用的。圣经里说他所爱的必管教，这个管教呢甚至用鞭打他所收纳的儿女。我们要是被管教了，说明我们是真儿女。因为什么？因为你要不管教他没办法那个什么。真的很奇妙，我原来真的想不通，我原来就在想的时候 我心里头也不舒服啊，受了好多事，后来我发现是与我有益，与我有益。真的神的道是非常奇妙的。我真的跟大家讲，我们信主耶稣用宝血买我们来是没有条件的，买来是归给谁呢？是给他自己。也为了谁呢？为他。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今天有一种人本位的思想，尤其在美国这儿，说是耶稣就是为他服务的，这要这，今天要这，明天要那，都得要满足，不满足还不行。我告诉你，是的，耶稣爱我们，但不是圣诞老公公。你知道吗，耶稣这么尊贵的要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来，罪才得赦免。可见这是多严重的一件事，神是多么值得敬畏的一件事。神没有什么弱点，不能被利用。但是神爱我们救我们，不是认为我们好，纯粹是认为他的良善，纯粹认为他的公义，纯粹认为他的信实。你放心，这个他不改变，但是对不起，你也不能改变他的旨意。他招我们来是要什么？荣耀他，不是招我们来要什么，让我们把这个神的国搞得一塌糊涂，把神的道搞得颠三倒四。 No, 不是这样。好，再往下看第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你看，他在万有之先，这个又在重复这些哈，万有也靠他而立。你知道吗，今天耶稣要是停止一会儿工作，就会出现一件事。什么事儿？全都宇宙崩塌。你知道吗，希伯来书也说是什么，是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多么荣耀，大家你要知道耶稣多荣耀。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对耶稣我说，这耶稣也太软弱了，又被打，又被吐沫，又被那个钉在十字架。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都受洗了，我觉得提起阿爸父我觉得有点昂首挺胸，一提起耶稣我有点心里头没敢跟别人说，心里觉得有点窝囊。但是你知道吗，他哟托住万有哦，万有都靠他而立啊。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不是一个窝囊的，是不是一个无能的。你就可见罪多么的重要，这样的一位要去舍命。所以我们的救恩多宝贵呀！你要知道像我这样的为你们舍命算不得什么，耶稣为我们舍命这件事是惊天动地的。所以今天，所以我看圣经越看他是谁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救恩我怎能不听他的，我怎能不愿意听他的呢？爱已至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圣经里说为罪人死，不是为义人死，或有可为的哈。然后呢，但是你知道耶稣是为罪人死，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他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你发现今天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哈，包括教会生活也很那个很有问题。他是教会，咱们再来说，他是教会全体之什么之首，是不是尾巴？不是，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干嘛？我就想问大家，我们每天的生活真把耶稣居首位了吗？这是神的旨意哦。还有我们的聚会真的耶稣居首位了吗？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先来祷告吗？先来敬拜他吗？先把他当得的尊荣给他吗？还是我们说，哎呀，那个敬拜只是等等人吧，等等时间，凑个时间，凑个数。还有我们的祷告都是列一二三四五六七，神啊，耶稣，我们要做这些事儿，盖章。我发现今年好多的祷告会都是我们列出了一个章，带到一个计划来了，耶稣盖章。谁是首啊？祷告会应该是寻求耶稣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我们一起的敬拜，我们一起的祷告，说神呢，我们都是愚昧的人，我们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正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借着你的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就去做。 你看都颠倒了，真的，我跟大家讲都颠倒了。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问说，耶稣你要做什么，你要让我去哪里做，还是说耶稣给我一个我要要的？真的我们全都颠倒了。你看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教会谁是首啊？然后呢，那个凡事上谁是首啊？这是神的计划，我们千万不要颠倒了，你知道吗？信主，如果你要是那样信，说耶稣只是来让我的人生锦上添花，耶稣来成就我的美梦，我对不起，那我恐怕搞错了，真的是搞错了啊！你发现圣经不是这么说的。然后再往下看，认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边居住。我喜欢这话，大家说哇，你们都你刚才说了这样，那我就不信了，信猪有啥意思呢？有没有人有这样想法？我相信你们中间没有的哈。那我告诉你，那个都刚才讲的都是那个，你知道吗？他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边居住。我告诉大家，父是什么样？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一切，都与自己和好了。你知道吗？特别奇妙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神要把他自己一切的丰富都要给谁呀？给谁？给我们呢？我跟你讲，工作小意思，吃饭小意思，神说我要把我一切的丰盛，哇，神里头一切的丰盛，那个彼得前书也说神的性情要给你，要让神的生命在你里一切的丰盛。你说神丰不丰富？你看他造的整个宇宙，看他造的整个天，造个地哈，造那个多丰富。他说我要把这一切都给你，借着谁给？ 耶稣。 你必须遵从他，我们必须遵从他，我们不遵从他我们不会。除了耶稣，今天大家还告诉你，你发现今天好多的方法都是绕过耶稣。今天给你这个 training 那个 training， 我不是说世界上的工作上 training 不好，我是说教会给的这 training 那个 training 都想绕过耶稣去得丰富啊，有婚姻上的各种教法，然后呢还有职场上的各种教法，还有什么，我告诉你，耶稣里头拥有一切的丰盛。你要是我们全然的把让神的灵所充满，让神的，我跟你讲，所有的智慧都在那里头，所有的能力也都在那里头，所有你借着耶稣都能得到。但是要绕过耶稣，对不起，那就不是那种丰盛了，那也能得到一些好处，但不是最好的，是不是？认为你看到，认为神喜欢叫什么？一切的丰盛，在谁里边居住？在耶稣里，耶稣里。然后呢，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一切，都与自己和好了。神有一个最终的计划，这个计划叫什么呢？天地。今天我告诉大家，将来的时候，我们所住的自然环境会跟今天一样吗？所以这个地方叫天上的、地上的，然后呢，都要什么呢？都在什么？主耶稣基督里怎么样？与神自己和好，什么意思？就同归于一，一切都和谐了，罪全然被除掉，从自然界中除掉，从灵界除掉。可以说天上的地狱，天也不和谐，认为天上有了地狱，地狱要用什么烧？焚烧，要用火来焚烧。然后呢，地上也不和平了，认为地上有罪。所以耶稣最终上帝的计划是要把什么？把这一切都要借着耶稣的血除尽了，然后呢，让这些呢都与神和好了，重归为一，这个就叫新天新地。喜不喜欢？小金盼不盼望这个？盼望啊！我跟你讲，我天天想到这个的时候，当那一时刻，我会在其中呢。今天你能想出了最美的，有这样美吗？而且这是神说一定实现的。人间的乌托邦太多了，想绕过耶稣，最后都建成了人间地狱，认为没法解决罪的问题，也没办法解决魔鬼的问题。所以呢，神说我就用耶稣的方法。今天我们都在这里，这是神的计划，你知道吗？没有我他也要做成这个，但是我一定要加入进去。你要加入进去吗？真的，求神帮助我们，一定要在神的计划中有份。神拯救了我们，他是有计划的，不是说目的拯救我们只是开始， 最终的目的是要天上的地上的所有外有都与自己和好。那我们今天一信了主以后，今天指挥耶稣，什么事都把耶稣放到末尾上，你帮我搬这儿，帮我搬那儿，结果呢耶稣成了我听差的，跟这个计划有没有份儿了？这不是这个计划之中的。神说的这个计划是说什么呢？这是我的计划，那你在其中有份儿的时候，那么怎么样，他把一切的丰盛现在就放在我们里头。 那有点糊涂，他说一切都跟他和好，也就是说都是他拣选的还是什么？这地方糊涂了 啊、哦，糊涂了哈。 不拣选还是都拣选了 啊？再读，这太好的问题了。咱们读圣经上说，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再先读21节，既然借着他，这个是谁？ 耶稣， 他是谁？是耶稣，是吧？既然借着耶稣在十字架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这个他是谁？ 耶稣 ，所以呢，叫万有，所以呢，一定你要在耶稣里。如果你没在耶稣里，会不会和好？ 不会。 魔鬼会不会和好？所以这地方全都讲的圣经非常的严密，是的，要和好，但是只有在耶稣里的。所以认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里，所以你今天你要问你自己，你在耶稣里吗？如果你没在耶稣里，跟你就没有份儿，那是要被什么？要被焚掉的，被焚烧掉的。所以地狱要被焚烧掉，魔鬼要被焚烧掉，所有他整个王国要被焚烧掉，而在耶稣基督里的都要什么？和好。而且你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就已经先和好了，而且将来你也必要和好，是不是？都是借着他，都是借着谁呀？耶稣，主耶稣。所以主耶稣为什么主耶稣有这么大？你看到，认为主耶稣他的，刚才我们把他所有的身份都说出来，是借着谁的血呀？主耶稣的血。是不是所有人都得救？没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的。所以你一定要，你不要说，哎呀我受洗了，哎呀我决志了，哎呀我在教会里待了10年了，好，或者说，哎我常参加教会活动，对不起，这都不是，要在耶稣基督里。你跟耶稣有联络吗？你跟耶稣生命有连接吗？你里头有新生命吗？神的灵住在你里头吗？你要问这个。如果你是这样的，那你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而且呢，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在他的，还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不知道还没有什么问题，这一段神的计划好不好？真的是，当我每看到耶稣的，我就觉得向前有一个特点，你刚才向前一提到耶稣的时候，他就特激动啊。我跟你讲，真的你没办法不激动，我知道的，这个真的，你当你越明白耶稣多尊贵的时候，为我们付了多少代价的时候，你知道吗？他的计划是怎样，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敬重他邀请了你，耶稣说我拣选了你来参与我的计划，你知道多不荣耀，你知道吗？你能不激动吗？你要不然你跟他是没份儿的，你跟他是没有，我们是被灭亡的那一份儿，我们是跟他永远隔绝的那一个，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罪，也有罪行。感谢神，所以呢，真的是，好，我不知道在，好像监督有点什么？ 对，我16节啊，就是说，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我查经是没问题，就是说。16节，我这一点以前我也没想过，就是说万物都是靠他造的，是吧？然后也是为他造的。 嗯。 那么既然他是造物主，他就是应该为这个造物的这一切应该负责任，是吧？ 是。 就按照我们人的思维，就是说肯定是的，应该是。就是那么既然他为我们负责，他就应该为我们做任何事情。这是我的 logic。确实也是这样做，神也是这样做，有他的计划。 嗯。 但是从咱们刚才似乎查经这个，似乎好像是我们平常。求神做一些事，好像似乎就是跟小孩子似的，就是说这样是似乎不合神的这个计划心意。但是好像要是从，就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吧，好像是，咱们要是比如造一个产品或者什么，我们一般肯定为这个产品负责。如果招委要不是 recall 这个，不要是这样，神当然不会 recall 这个人，当然才借着这个耶稣的宝血把我们赎回来。就是说。那么既然他要把造物主，既然是造物主，那他应该为他造的一切负责任。我就说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这个事情，我觉得需要再稍微再 太棒的问题。 我是感觉造物主已经负责任了， 是， 对 对，他已经把耶稣降下来，然后让他死在那儿，已经把你们的罪赎了，让他让你们回到原来那种状态。但是你怎么回去，就是就像刚刚说的，求耶稣这个义，这个是他的那个路，你顺着这条路走回去，你怎么走回去，就是在于你自己的一个自由意志了。对，你要是带领他自由意志走回去，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负了责的。 是 那个他负的责负到什么程度哈？你看那个那谁，其实建栋说的真的很好，认为什么呢？认为哈，神做这一切事情不是我们揪着他的脖领让他做的，都是什么呢？都是他本性就这么良善、公义、信实、奇妙、大能，他都已经做了。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什么可以说呢，以弗所书咱们查的时候特有意思。神呢在没造诸世界以前的时候，他们三位一体的神就像开了一个会一样，就开始什么，在创世以前就什么，就在主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在创世以前，神的三位一体父神就制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要救赎这些犯罪的人。第二点的话，然后呢子神就说我去做，我成为人，然后呢进入到他们中间哈，就成为人，然后呢流出血在十字架上，我赎他们的罪。然后圣灵说这个做完了，我就来去把这些救恩呢分给那些接受的人。你发现这在创世以前，就像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之间就开成了会，父没负责任，负责任了吗？而且呢神在造整个世界的时候，他父没负责任，负责任了。他是什么呢？他把人造成了什么？照自己的形象创造，造成了最完美的状态，就是什么意思？神的形象。但是呢有一点，人犯罪上帝有没有责任？没有。认为上帝把人造成了一个自己的形象，人就是自由的。同时上帝告诉了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必死。你知道亚当和夏娃如果他没有抵御这个东西的能力的话，如果神没把一个完美的生命，一个圣洁的生命赐给他的话，谁要有责任？但是呢神呢给了他，然后呢他却误用了这么美的生命，这样一个自由的意志，然后犯了罪，谁负责任？谁应该为这个堕落负责任？人。好，所以你会发现神在这地方一点责任没有，但是人却什么？认为上帝的完美，认着上帝的良善，认着上帝的信实，他却犯了这个罪。那但是神呢？神的负责任到什么程度？即使上帝在创造之前知道他会这么做，仍然把他造得这么好，而且上帝还预备了救赎，所以负责到底。那我们人还有个责任，今天神都已经做这么好了，我们要选择什么？回去。我们要选择接受，而且呢我们要什么？我们要选择顺服。认为什么呢？认为本来人顺服上帝就是应该的，是不是？认为上帝，人是照上帝的形象创造，他是造物的主，我们是被造的。所以真的监督问的问题真的特好，我读圣经我就看到上帝的信实，上帝的慈爱啊。其实你要说负责任，其实上帝造完人，把造了不安排救恩，上帝也没有责任的。但是上帝是良善的，他是爱，他一定要成全这个。你发现，因为上帝把人造到极美，放在最完美的环境中，然后同时也告诉人说，你要吃分别善恶树上你必死，警告过，是不是？所有都做完了，但是人这么做了，但是上帝在创世以前还预备了救恩，所以真的是很奇妙。 如果没有这个分别善恶树，没有撒旦和蛇，那岂不就没有这么，就直接就 MCOK 了？ 这个问题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请问说啊，如果呢，就是说举个例子来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然后呢，结果呢，然后最后呢，还跟你说你们可以自由恋爱。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然后呢最后还说你们可以自由恋爱，那请问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我跟你讲，上帝如果不允许魔鬼来试探人，不把那个分别善恶树放在那儿，人就是一个什么？人就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因为没有自由，没有犯罪的自由，你想犯罪你也做不了，你知道吗？所以那是个假自由。人常常做，集权的国家就这么做，集权国家说我为你好，你不需要这个自由，你这个自由会弄错了的。你发现那就是魔鬼，而上帝不是这样。 上帝是造，把人造在最完美的环境，拥有了，给人拥有了一切完美的抵御这一切，但同时说你还可以选择自由。 如果完善到神的形象和完美的话，那他不应该选择这个，不应该去吃这个善恶树果子， 认为这是人性，人不是神，他可以选择，他可以选择，这是一个自由，这是一个怎么讲呢，这块的时候呢你想一个人哈是完美的人，是自由的人哈，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那么但是呢他的自由里头的时候，就这个就涉及到自由意志，人性里有一个自由意志。 我的意思就是说，像我们如果成为新造人的话，我们就不会选择那个分别三个数。 真的不会吗？ 如果是耶稣的话就不会选择。 什么意思？ 就是成为新造的人以后， 新造人不会选择，就不会去吃那个分别三个数。 你真的不会吗？ 新造人不会。 你现在是不是新造的人？ 那是因为还有老我在里面，但是如果将来就是新天新地之后，每个 你知道吗？ 嗯、 那个这个问题是你的假设，耶稣在地上成为人的时候是道成肉身的人，他受没受魔鬼的试探？他有没有可能犯罪？当然有可能。所以呢，这是一个奥秘，人被造是这么奇妙的，连神在肉身中显现的时候，仍然他还可以拥有了人性以后，他是完美的，没有罪的，但是他仍然可以选择，这叫选择。 对，他有自由意志，他选择对的一方， 对，他可以选择对，也可以选择错，这个叫自由。如果他就是只能选择对，不能选择错，他不叫选择，那实际上就是没选择。实际上来说，上帝造的人性就这么奇妙。 我就是说，上帝造的人性是完美的，但是他可以选择这个。 对呀、啊，可是这个完美，如果人性哈、啊、照你说的，只能选对，不能选错的时候，这个人性就不完美，不是完全自由。 说起这一段来说，我当时查这点经的时候还特别不了解。 嗯。 我说，既然是神，怎么还要让他来撒旦还试探他？ 对。 确实不理解这一段。那现在你说这个，我就前后。 他是人。 对对对。 他是一个人。 他还有犯罪的。 对，有，要不然就是演戏了嘛，魔鬼也多此一举了嘛。那是一个，而且你知道，作为人性哈，多么的那个什么，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的时候，那个痛苦是真痛苦，你知道吗？他上十字架前的时候流出的汗都像血一样。那你说神需要这样吗？不，他是人。你要知道，耶稣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是个完全的人。在魔鬼的试探底下的时候，在魔鬼要上十字架那个痛苦的时候，他流出。而且圣经还讲了，当他决定，他说：“父啊，那个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行的时候。”接着圣经还有一个有一个那个记载，不知道你们注没注意到，神就差遣天使来坚固他。哇，你发现那场仗，他人负责选。上帝负责成就，耶稣在一个肉身底下的时候，还得要需要什么？甚至身体那时候要上的时候，还要需要什么？天使来监督。所以呢，真的很奇妙。这个问的题都非常好的问题，在我脑子中也反反复复。 My mom just called me. She wants you to go home. 好了，好，这个问题都非常好的问题，是吧？那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反正是完美的人性呢，真的。好，反正再见了哈。反正你发现完美的人性呢，可以选择错误，但是如果人性不能选择错误，不完美，认为什么？认为他没有自由。所以真的很奇妙。I don't know， 但是这就是上帝造，就是咱们现在信了主，你看我们每一天都面临着选择。我跟你讲，圣灵不会逼着你啊，好，不会那个，不会掐着刘军的脖子说你必须这么做。我告诉你，不要等着那样的，不会的。只有邪灵那样做，圣灵可以感动你，可以给你那个引导，但是呢，你要说我坚决不那么做，你会发现你就不行神的道，你还是那个东西，还是你知道吗？他是允许你走的，但是你得要承受那个后果，啊、嗯！感谢神，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哈，真的很好问题，愿我们继续思考神的话语，真的是这个是非常奇妙，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真的是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主啊，我求你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这宏大的真理，这伟大的真理，主啊，那真的是那个，真的是那救恩，主啊，所表达的那长阔高深的爱，主啊，这是一个 whole package， 哈利路亚，这是一个完整的，主啊，是一个全面的计划，让我们真了解你，真认识你，哈利路亚，不光是客观的指导，让我们每一天都经历你，主啊，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